我跟乌贤禅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总算解决了上次的事情。现在的我们都不想工作，只想休息。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只毛茸茸、毛特别长、又圆滚滚的小生物能让我撸一撸，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能很快恢复精神的。但是乌贤禅让我不要多想，有他在，不可能呢。但是在这次啊，我还是撸到了圆乎乎的毛茸茸。只不过，为什么还有一只骷髅？所以说，这原来是恐怖故事的嘛。第110集。亲爱的小白，你好，我是明镜。你走之后，我遵循你的教诲，跟着我的老公学习了一些法术。第一个就是这个物体传送阵。现在我把这块漂亮的毛茸茸毯子传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P.S. 手感很好，十分适合两个人一起在上面滚来滚去，你懂吗？祝生活幸福愉快。我在信上认真地写道。写完了这些东西啊，我趁着乌贤禅不在家，在地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传送阵，把小狐狸给我的第二块狐狸毛毯跟这封字数不能称之为信的小纸条放在了阵法之中，在最上面写上了我的名字，在最下面写上了小白的名字。我咬破了手指，在我们的名字之间画了个单箭头，然后虔诚地念起了咒语。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今天疯狂星期四，威我五十，我带你吃麦香鸡块，走。随后白光一闪，毯子跟纸条消失在了我面前。我兴奋地跑到卫生间去，按亮了镜子，镜子那头正是白月明跟陆小少爷在天上的府邸。这会面之术是白月明上次教给我的，两人之间有了联系就能互相看见，我也只学了个皮毛，看不太清，模模糊糊的，但也足够看到那狐狸毛毯从天而降，不要钱一样劈头盖脸砸在陆小少爷脸上，把陆小少爷包了个结结实实。白月明则是趁着他看不见啊，把手举过头顶对着我比了个心，我赶忙回了一个，灰溜溜地关上镜子，一转过头就看见一只黑猫正向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它慵懒优雅，碧绿色的眸子神秘又迷人，直勾勾地看着我，迈着迷人的猫步走到我面前，用湿漉漉的鼻尖拱了拱我的脸，然后顺理成章地舔了我一口。我警惕地摇了摇头， No， 大妹不行，昨天那个过了，也人兽过了，我再说一遍啊，人兽是不行的，我是有底线的，而且你又没钱了。 嗯哼， 乌贤禅发出了一声不屑的质疑声，把尾巴上凭空出现的箱子甩到我面前，趾高气昂，飞扬跋扈。 我有钱了，今天我还要那个两次。 我狐疑地捡起箱子打开，里面码着一摞摞的钱。你把小白的身躯卖了？我几乎立刻猜出这钱是哪儿来的。他点了点头，由衷地夸赞道， 嗯嗯，老婆真是冰雪聪明。 于是我扑上去把他压在地上，恶狠狠地挠着他的下巴，准备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却看见我面前闪过一道有些熟悉的白光，随后一双金黄的眼睛出现在我的面前，眼睛的主人是一头巨大的黄黑斑纹虎，几乎跟乌贤禅一样大，正与我挨得极近，面色迷茫地看着我们。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从这头猛兽的脸上看见了迷茫的神色。他忽然拍了一下地，懊恼地说道， 哎呀，是不是影响你们俩办事了？哎呦，大哥来不是时候啊，大哥自罚三杯啊。 我懂了，他喝多了。乌贤禅把我挡在了身后，警惕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比我大，还比我长，还离我媳妇这么近？ 老虎有些害羞地坐下了，用尾巴盖住了手手。 倒也没有，就一般大，一般长，手感还不错罢了。 说的是毛，你说你妈呢？ 我说的也是毛啊，你想啥呢？ 眼瞅着这两坨大毛就要打起来，我刷的一下站在他们中间，顺便撸了两把虎大哥的毛。别说，大猫撸起来就是爽，但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我挂上了一个职业性的笑容。您有什么事儿？我们是喵喵四五所，可以帮您解决一切不伤天害理的烦恼。虎大哥对着我眨了眨眼睛。 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呢是被传送阵突然传过来的，先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啊，那个，无以为报啊，大哥这虎鞭的， 我摆了摆手，啊，倒也不必，是我的传送阵出了什么问题吗？ 那倒也不是。 他摇了摇头，左右晃了晃，眼看着就像座轰然倒塌的小山一般，瘫倒在地。 我是用毕生绝学，不知道传哪儿了。但大哥，来都来了，你们能不能救大哥？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竟然两眼一闭，直接晕了过去。空气中忽然开始弥漫着一股子血腥气，我定睛一看，这昏厥老虎的背上有一道贯穿了整个脊背的撕裂的伤疤，正皮开肉绽的向我们展示着里面的森森白骨。我一下子慌了，老公，快快快，这是怎么回事啊？快拿东西来救救他！巫贤蝉赶忙变成了人，去把老虎弄到地毯上，又转身去拿清水、酒精跟纱布。家里因为经常救助流浪猫，这些东西配的倒是齐全。简单清理了伤口，他试着用法术拢了拢虎大哥背后的伤，那伤口却是无动于衷，依旧那么大咧咧地敞开着，看着人心惊胆战。给石医生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趟。石医生是我们常去的宠物医院的医生，对于我们的事儿大概一知半解，还算是半个自己人，至少不会被这凭空出现的大老虎吓到。石医生来得很快，自己拿了个医药箱，急匆匆地进了我家。 这次又是什么猫啊？ 他的语气之中透露着跃跃欲试。认识的久了，他对我们的态度从一开始怀疑我们是猫贩子虐猫的，到现在这种一喊他来他就知道有新的挑战，所以很快乐。不得不说，人的适应能力啊，就是很强。那个是一只大猫。我硬着头皮带着它往客厅走，并且反锁了门，因为我怕它夺门而逃。就很大很大 啊。你们管这个叫猫？ 他停下了脚步，显然是看见了，有些迟疑地站在老虎面前看向了我，就连巫贤蝉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僵硬地笑了两声。 对，猫，大吧。 施医生咽了咽口水，满脸写着犹豫。 我希望别忘我是个便衣，这样我就可以逮捕你们了。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哪来的？啊，哪来的？ 听口音应该是东北虎，他是不请自来的。施医生，求求了。施医生头疼地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说了。我跟巫贤蝉回了卧室，扒在门缝里看他给虎大哥进行物理缝合，好像麻药都没打，虎大哥也没醒。真惨。我们缩回了头，在屋里说着悄悄话。等过了紧张而又刺激的一个半小时，他来敲了敲门，走进了我们乱糟糟的卧室，神情严肃。那个，请讲。我也紧张地坐直了身体。 他后背的伤不像是同类之间打斗产生的。 而且这老虎一看就是野生的，那身上也太埋汰了。野生的老虎在野外遭到了袭击，是人类的袭击。我合理怀疑他遇见了偷猎者。 施医生理智地分析道，一时之间我不知道是应该同情虎大哥，还是该庆幸虎大哥不是群居，也只有他自己受伤了。老虎看似无敌，实则因为人类的过度开发以及对他本身的身体部位可以入药深信不疑，导致现在已经成为了濒危物种。尽管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捕猎老虎，并且建立了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但抵不住人类对于利益的向往。不只是老虎，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因为人类强行加在他们身上的特性而濒临灭绝。吴贤禅看着我沉默不语，过来抱了抱我。 咱们跟虎大哥走一趟。 走一趟嘛，总觉得这事儿应该还没完呢。施医生坐在了我们身边。 当然没完，贼不走空，这伙人跑了老虎一定会去抓别的。我跟你们一起走一趟，总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吧。 我点了点头。那就麻烦了，到时候 我们会给你开工资的。 比起开工资啊，我更想知道一下，为什么这只老虎会在缝合的时候变成一个男人。 施医生推了推眼镜，意味深长。我愣住了。吴贤臣推开门冲出去看，虎大哥果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身形健美的裸男。现在的他正撅着屁股趴在沙发上，因为太过疲劳睡着了，打着欢快的小呼噜，一头红色的刺猬一样的圆寸根根竖立着，后脖梗子上纹着一只缩小版的老虎，看起来就一副十分不好惹的样子。然而在鼻子上却挂着一个鼻涕泡，戳一戳，啪的一下就破了。